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09集，救兵。 展昭说完，一闪没了。白玉堂还挺纳闷，搬什么救兵啊？五爷无奈，只好在梁巧玉家等着。这老宅看起来虽然相当古旧，上下倒是有两层。白玉堂上了二楼，从窗户往外望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巷子的入口处，而另一边的窗户正巧可以看到姚琴的家宅。五爷两边窗户看了一会儿之后，就开始发呆。从这个房间可以非常方便地监视姚琴的一举一动，什么时候出入都能看清楚，是巧合吗？白玉堂正想着，就见路口展昭抱着小四子跑回来了。五爷忍不住笑，果然是搬来了救兵。从二楼下来，就见展昭正将小四子放到桌子上，小四子眨巴眨巴眼睛瞧着展昭。 小四子，你找找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地方藏着东西。 小四子抱着小胳膊四外瞧了瞧，歪着头又转了个圈，摇摇头表示没东西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难道是被拿走了？被拿走了才会遭人灭口吗？可梁巧玉的确是自尽的吧？ 白玉堂点头。展昭伸手戳戳小四子的肚皮，小四子捂着肚皮瞄展昭。 再找找啊，会不会藏得太好给漏掉了？ 展昭往他脑袋两边戳出两根触角的形状，小四子想着想，从桌子上下来，拉着展昭的手跑出门。白玉堂也跟着走了出来，小四子拉着展昭一路往前跑，最终到了一所宅子前边停了下来，指了指关着的院门。展昭微微一愣，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觉得奇怪，这是他们今早来过的那个老头家住的院子。小四子上前敲了敲门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没来得及阻止，很快里边传来了老头的声音。 谁呀？ 展昭抱起小四子，瞧他。 什么意思啊？ 找东西啊。 嘎吱一声，大门打开，那个老头探头出来看了一眼，见又是展昭和白玉堂，有些不解，不过很快他看到了小四子，立马笑了起来。 哎呀，请进请进。 瞧见没，不问来干嘛的，带着小四子就让进呢。 你要是把小四子留下来给他养，他会更开心。 老头端茶倒水招呼三人，还夸公孙医术好，早上就扎了几针，腿已经不疼了，还比原先活络。小四子坐下后看展昭和白玉堂。 你俩不找东西吗？问呀。 老人家，认识梁巧玉吗？ 认识啊，巧娘谁都认识的。 她有没有什么东西放在你这里？ 老头想了想，倒是放下杯子坐了下来。 跟巧娘自杀的事情有关吗？ 嘿，看来有门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点头。老头示意两人稍等，就进屋了一趟，拿出了一个木头箱子来，放到了展昭和白玉堂的眼前。 当年巧娘的确是给了我一样东西让我帮忙保存，她突然有一天呢给了我这个东西让我帮忙保管，还说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。 展昭打开箱子，从里边拿出了一样东西来，白玉堂也是惊讶，就见箱子里放着一个鱼尾枕。展昭仔细看了一下，跟那天从皇宫孔雀湖里捞上来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， 应该是一对的。 展昭晃了晃枕头，里边传出来咔嗒咔嗒的声音，有东西。将枕头打开，就见里边有一个纸卷儿， 跟宫里找到的那个一模一样。 展昭将纸卷打开，就见也是一张地图，画法和宫里指示崔成尸体所在的那张图纸一样，但是地图和路线不同。白玉堂接过图纸看了看，也闹不明白是哪里的地形。 宫里那个御卫枕看来也是梁巧玉丢下去的。 老爷子，梁巧玉是什么时候给你这个箱子的？他有没有说什么？ 是徐记的案子发生大概一个月左右，当时整条街上都是死气沉沉的，晚上随时能听到哭声，一宿一宿睡不着啊。我们街里街坊时常聚在一起，彼此聊一聊，缓解一下心里的怨恨。巧娘和我一样，都是属于家里死光了的，最惨。因此啊，她经常上我这儿来哭。有一次她突然来到我这里，让我收好这个箱子，不要打开，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有这个箱子。我当时还以为她想不开要自尽，吓得要命。哎，为什么偏偏现在自尽了呢？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么多年了。 展昭拿着那张图纸研究了一下，觉得应该是开封府的某个地方，可以去问一下欧阳少征。 那姚琴为什么把琴放在你这里呢？ 哦，那张琴是姚琴的传家宝，貌似是他爹娘留给他的唯一东西，所以他十分珍惜。他在宫里一住个把月，家里没人，怕琴被偷，所以啊，放在我这里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感情这老头人缘还挺好。略坐了一会儿，展昭和白玉堂就带着小四子离开了。三人跑到皇城军军营，欧阳却不在。邹良说他在馆驿，刚才出了点事儿。展昭一听出事儿就头大。 出什么事？ 刚才守城的皇城军来说，辽国使者所在的驿馆走水了。 严重吗？意外还是有人纵火？ 这个还真没准，辽国和西夏那边的驿馆经常被人丢砖头，要不然就是放火，常有的事，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哦，哎，你知道这什么地方的图纸吗？ 展昭抽出那张图纸问邹良。邹良看了一眼，想了想，就让副将去拿了一张开封城的地形图来。白玉堂在那张硕大的皇城地形图上看了几眼，就找到了和图纸上对应的位置，只是找到了确定的位置之后，午夜皱眉摸了摸下巴。展昭确定了位置之后就拉他走，白玉堂似乎是想说什么，但最后也没开口，皱着眉头跟展昭按照图纸的指示走。终于找到图纸上标注出来的大宅的时候，展昭也傻眼了，此时他俩就站在黄石玉铺的大门外。展昭张大了嘴，前后左右一看，伸手一指紧闭的黄石玉铺大门看白玉堂。白玉堂点点头，那意思可不是吗？跟着他俩跑来的小四子仰着脸瞧着黄石玉铺的大门。 怎么办？进去找。 怎么进去啊？偷偷溜进去？ 展昭也有些为难。小四子仰着脸瞧了瞧两人，从腰间摘下小荷包塞到了白玉堂的袖兜里，跑上前拍了拍玉铺的大门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又来。没一会儿，玉铺的一扇小门打开，阿姨探头出来看了一眼，见到站在门外的展昭和白玉堂，似乎有些不解，低头就看到门口还站着小四子。 哥哥，我那天来好像把荷包掉在院子里了。 哦， 阿姨赶忙开门让小四子进去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小四子就跑进玉铺去了。阿义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，似乎是问他俩也一起的吗？两人也不确定阿义知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不过崔苗既然知道殷侯的身份，这位也应该差不多清楚了吧，管他呢，进去再说。两人跟着小四子进了大门，阿义拿着个灯笼陪着小四子找。 你知道掉在哪儿了吗？ 可能在茅房附近呢。 小四子说着， 就往茅房所在的那个院子跑。阿义在草丛里帮他翻找，小四子突然一拽跟在后头的展昭，伸手一指前方那棵紫楠树。展昭微一挑眉，一闪身上了树。他站在树枝上，发现在树枝上方略隐蔽的地方竟然有一个树洞，树洞里塞着一个白色的东西。展昭伸出双手一夹，拿出来，发现是一个用油纸包着的扁平的东西。展护卫不动声色地将东西往怀里一揣，然后指着不远处的一个花盆。 是不是在那里？ 白玉堂此时已经走到了那个花盆边，伸手到花盆后边，再抬起手，手里拿着那个小荷包。 是不是这个？ 小四子跑过来，白玉堂将小荷包给了他，顺手摸了摸他头。阿姨也跑过来。 没丢什么东西吧？ 小四子摇摇头，笑眯眯将荷包揣起来。展昭也从树上下来。 打扰了。 阿姨摇摇头，拿着灯笼送三人出去。出了门，展昭抱着小四子跟白玉堂一起回开封府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